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入夜之后风力减弱，晴空微风的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明天早上本市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降到一度左右，山区在低于零度。天气较冷，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的天空云量会较多，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偏低，空气质量和能见度还不错，适宜假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一度。明天白天多云渐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一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一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十一摄氏度。提醒大家，明天早上呢，本市平原地区以及山区的温度都是入冬以来最低的，那么天气较冷，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看西部环路方面，目前的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官员桥南北双向车多，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北双向车多，西四环四海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方向，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武警桥的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流量大。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晚秋初冬是脾胃病的高发季，俗话说冬天进补春天打虎，身体虚弱的人如何科学进补才能不伤脾胃，脾胃虚寒又该如何调理。今天的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林海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护好脾胃过暖暖秋冬。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哦哦哦，你总是愿意。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林海副主任医师。您好，林主任。 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脾胃哈，尤其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大家说这个天越来越冷了，已经立冬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也想问问您，这个门诊患者有没有出现一些突然一下子这个人流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最近可能是呼吸道的问题比较多，这个脾胃的问题其实一年四季啊都是常年存在的，可能大家发病率一直都比较高， 就是说一年四季到这个脾胃病科来看的这样的患者都是比较多的。那刚才林主任他也说到了哈，这个季节呢是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的高发期。那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林海主任，他擅长的是肿瘤、 消化系统疾病、小儿呼吸、风湿免疫疾病。1996年至今呢，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从事中医临床工作。那么，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是成立于1952年，北京友谊医院建院之初，是北京地区的示范中医科，在教学与科研中取得很多成果。目前设有中医门诊、针灸门诊以及病房会诊室等。所以今天呢，大家关于中医肿瘤、消化系统疾病、小儿呼吸、风湿免疫疾病这些方面的问题哈，您都可以来和这个林海主任互动和交流。但是更多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如何护好我们的脾胃过暖暖秋冬。欢迎大家随时来和专家互动，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了，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爱问医生加关注，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当然啦，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有奖互动答题。接下来我要说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脾胃出现不适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脾胃同治还是说分别调理比较好呢？脾胃出现不适了，那我们是应该脾胃同治还是分别调理比较好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出的目前正在上映的电影《铁血战士》电影票兑换码两张，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当然了，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您的手机只要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在视频直播界面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至2020年考核指标的通知，指导各地做好改善医疗服务效果评估考核工作。考核指标主要围绕改善医疗服务新三年重点任务来制定。新一轮改善医疗服务三年行动计划重点落在医联体内，三级医院是主战场，二级医院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特别是县医院也将作为主要领域。另外，改善医疗服务新三年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将是走出医院围墙，体现全流程全周期的一体化连续性的医疗服务。昨天新组建的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挂牌成立，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市机构改革方案，将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以及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职责等整合，组建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作为市政府组成部分。从11月7号开始，北京市供热锅炉房统一点火试运行，进入供暖季，也就意味着更加干燥了。经常有患者因为身上瘙痒到医院就诊，有些患者皮肤可见开裂，开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称为皴裂、龟裂和皲裂。皴裂可见于冬季老年人的腿部，像鱼鳞一样，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瘙痒感。如果裂纹较深，像龟背一样，称为龟裂。皲裂呢，主要发生于手足，较深而痛，重者出血，因反复搔抓后可出现炎性程度不同的湿疹，反复发生可经久不愈。专家提醒，应该注意住房内不要太干燥，沐浴的时候不宜用肥皂，沐水的温度呢不要超过42度，经常外擦一些润肤露或者是不含香料的单纯的霜剂，避免搔抓，必要时可口服具有止痒作用的抗过敏药物。 晚秋初冬是脾胃病的高发季。俗话说冬天进补，春天打虎。身体虚弱的人如何科学进补才能不伤脾胃？脾胃虚寒又该如何调理？今天的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林海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护好脾胃，过暖暖秋冬。 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脾胃。那在这里呢，我们请李主任先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哈，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这个脾胃病都有哪些种啊？ 常见的像消化系统的功能障碍啊，胃炎呢、啊、胃溃疡啊，这个肠道的一些功能障碍，腹泻啊、便秘啊，其实都包括在脾胃病里面。 腹泻、便秘以及我们说胃溃疡、什么胃炎，这些全都算是脾胃病， 就是消化系统，其实都算在中医里的脾胃病里的范畴。 哦，消化系统的这些都算哈，所以跟这些有关的问题，大家想要咨询的话，您得抓紧时间了。很多人都说这个要在秋冬季的时候好好调理一下我们的脾胃，这样说有道理吗？ 有道理。 嗯， 中医讲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到了秋天，到了冬天以后，阳气人的阳气啊是向内收藏的，所以在冬天人的脏腑的功能啊都比较旺盛。夏天呢是阳气向外发散的，所以人呢这个精力旺盛，出去旅游啊，这个各种活动量增加。到了冬天呢叫冬藏，阳气内藏了以后，人的室外的活动，身体的活动就减少了，但是脏腑的功能增强了，所以脾胃的消化功能在这个时候，在一年四季当中，这个时候是脾胃功能是人最好的时候 啊。所以我也是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好像胃口感觉比较好，跟这个有关系吗？ 相比夏季来说，这个秋冬啊，人的胃口会好很多。 嗯， 所以冬季进补啊，是我们这个一个传统的，其实是很符合自然规律的。 所以才有了那句话，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啊，但是其实对于很多爱美的女性来说，我觉得呀，这里边得悠着点，因为刚才咱们一听专家的介绍，秋冬季节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脾胃其实是比较壮的，胃口也是比较好的，但是相对来说呢，我们的一些运动量啊，户外活动啊，包括我们人体出汗什么的都变少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咱们这个进补不当的话，那是不是也特别容易在这个时候，比如说伤了我们的脾胃，或者一下子长了一身肉呢？ 脾胃的问题其实主要就是跟饮食不节、饮食不当有关系。 哦， 这个饮食过量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寒温不调啊，生冷太多啊，最主要的其实就是跟饮食有关系。 也就是说，其实想要调理好咱们的脾胃，一方面如果生了病了，我们要寻求医生的帮助，但是更多的这脾胃它是怎么受伤受影响的呀？其实是我们平时吃的不对，对吗？ 首先要注意饮食。当然还有这个疲劳过度啊，现在大家就是这个压力都大呀，这个劳力过度，这个晚上该休息的时候这个缺乏休息，这个晚上安排的工作呀或者一些娱乐活动太多，也会损伤脾胃。另外跟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很有关系，心理压力大呀，长期思虑过度，这个以前内经里面就讲思伤脾，想的太多了，这个思虑太重了，那么脾胃功能就会受影响。 哦，就是说我们脾胃不好，它不仅仅可能是和我们的这个消化跟我们吃东西有关系，还有可能跟我们这个人的情志有关系，是吗？ 对，非常有关系， 非常有关系。而且那您现在在临床上看到一个患者，比如说一个老的脾胃病患者哈，但是查可能这个什么消化道的一些检查也都做了，问题不大，可是还是不好，那是不是就要考虑一下这个精神压力方面呀？ 这个现在我们有一种叫功能性胃肠病，所以功能性胃肠病呢，它呢表现是胃肠的一些症状，腹胀啊，这个不愿意吃东西啊，大便的有时候拉肚子，或者有时候又便秘了。它呢可能去做了一些检查，又没有查出一些实际的病，去做了胃镜啊，没有溃疡，可能胃炎有一点也不是那么典型。他呢就很多人是跟他心理问题有关系，他所以他会伴随着很多这个心理的就表现，焦虑啊，这个或者抑郁啊，情绪老是 提不起来啊，所以这些心理的问题啊，其实也会造成这个脾胃功能出现问题。 所以一方面我们可能要管理好我们的这个怎么吃东西这件事儿哈，来养好我们的脾胃，另外一方面呢，还得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这种压力的调节能力。 是的， 这个也是特别伤我们脾胃的这样的一方面因素。 对，反过来说呢，其实脾胃啊，中医讲是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 嗯， 所以呢，其实脾胃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健康的基础。因为人呢，从生下来以后，我们先天的从父母那儿禀受来这些已经定下来定型了，所以后面的好坏其实就是跟我们的饮食的摄入和消化吸收的转化有关系。所以脾胃不好，很多人营养跟不上，它不是吃的东西进的东西不好，而是进了以后它消化不了， 吸收不了， 变不成自己需要的这些能量啊，这个精微物质啊。 嗯， 所以呢就是跟脾胃的功能有关系。 所以在这儿我们可以跟大家伙展开来聊一下这个脾胃的作用哈。中医讲究的是肾乃先天之本，脾胃呢是后天之本。 对， 一个呢是我们可能是天生的，我们说遗传哈，它就是那样固定的了。但是有一个呢，是我们在后天之后，您如何来保护它，或者是如何来使用它，那这就是我们脾胃它在我们的人体所发挥的各种方面的作用。咱可以简单来举举例子，刚才您说了它在我们人体发挥着各种各样的重要作用哈。从消化的角度来说大家就特别好理解了，从情绪的方面刚才您也说了，除此之外还有在我们人体上哪些方面的表现比较强烈？ 脾胃呢，这个中医讲在处于中焦，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腹部的、 中段， 对，中段， 人体中段、 这个中焦呢，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讲中医讲脾升胃降，叫升清降浊。这个脾的功能呢，主要是生发清阳，生清气；胃的作用呢是降，叫腐熟受纳。在胃要以降为和，所以胃气要降。这脾胃呢是阴一阳，脾呢是五脏之一。中医呢是分脏腑，脏为阴，腑为阳。胃呢是六腑之一，所以它呢是以受纳消化这个储存这个我们的饮食、吃下的饮食。脾呢主要生清的，它是消化为主，所以叫脾主运化。所以它们这个脾胃呢合在一起，处在人体中焦，它又是我们气机运行的一个枢纽。所谓气机呢，可能大家不好理解，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生命的能量的一种运行。在我们的体内，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什么叫气足，什么叫气虚啊？就是我们的有的时候能量足，有的时候能量弱了，我们缺乏休息了，缺觉了，该睡觉时候不睡了，这个能量弱了，人的精神头就差了。这个年轻人这个精神头 特强， 对，所以就气就足。所以但是气呢，它要有一个正常的运行途径和一个轨道，它的根本的这个枢纽在哪？就在脾胃。就是在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一升一降， 就是它跟气之间的关系。就是简单来理解的话，我们的这个脾的这个气就是往上升，这个足比较好。 它的功能不是脾的气往上升，是它的功能是 让这个气儿 推动人的清气 往 上 升，而这个胃呢，它是让人的这个浊气往下走。 往下降， 他们 俩，所以这时候我们这个大便才正常，消化才正常，就是因为胃的降浊的作用。 所以有的人要是便秘，他就是说这个问题可能出现问题了，这个浊降不下来。 对，是的。 还有呢，就是说他全靠这个脾胃好来推动着我们体内这个气的运行哈。 气的运行好了以后，其实我们刚才说到情志的问题，情志的问题呢，其实在中医讲就是气滞了，瘀滞了，所以郁症。所以呢，所以我们原来都讲肝气郁滞， 什么肝郁气滞啊？ 肝郁气滞主要表现在肝经，他这情绪暴躁啊，或抑郁啊，这个做什么低落呀、表现在肝经，其实很多根本的是 脾胃的问题， 有很多人是跟脾胃的这个功能减退有关系，升清降浊作用 就发挥不出来了， 对，弱了。 哎呦，所以这么一看来哈，脾胃在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叫后天之本呢？真的是重中之重。包括我们最好理解的，从消化方面，我们吃了那么多的好东西哈，什么营养膳食啊，但是这些东西能不能很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它是否能够把这些营养输送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需要它的地方去， 这全要靠脾胃它的这个运化能力，这个气的推动到底怎么样哈。临床上比如说不同年龄段的人，小孩啊，男性女性或者是老人，在这些方面是有不同还是说比较相似呢？ 那根本是一样的，脾胃的这个气血生化作用啊，这个升清降浊作用对于人的一生根本是一样，但是对于每个年龄段它表现为不同的特点。比如孩子，这个季节孩子这个病得多了，感冒发烧，天气一凉一上幼儿园，小朋友在一块相互一传染，咳嗽发烧的就多了。孩子的感冒发烧其实从中医来看呢，跟脾胃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孩子呢，中医讲叫至阳之体。什么叫至阳之体？还小，他刚刚长起来，是那树刚发出一小嫩芽来，所以呢他的抵抗力还差呢，所以有点环境的变化，比如新送去上幼儿园了，环境变了就病了。这个但他病的基础是什么呢？他是感受外邪，感冒来说是感受外邪，外面寒气进来了，我们的抵抗力不足以把它挡在外面， 抵挡外面。 但是这个抵抗力的根本在哪？就在于脾胃。孩子呢，脾胃小，脾胃弱，所以他呢吃多了，我们小孩都知道孩子积食， 有积食， 积住了，这个老百姓都知道积住了，积住这个爷爷奶奶带老嫌孩子吃的少， 再来一口， 对对，使劲的给孩子塞，吃多了，记住了，《内经》里面讲叫饮食自备，脾胃乃伤。 饮食自备， 对，备一备，吃了本来、 就是意思你吃多了，你的脾胃就伤了。 孩子呢，就表现更为突出。还有现在这个饮食结构凉的，生冷东西很多。我们小花刚长出一颗小芽来，你这个 还一碗凉水倒下去， 对，你要浇水啊，要一点点浇，你突然一大水一淹，恐怕就不行了。 对， 其实孩子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脾胃不好呢，这个感冒 在这样一个换季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多了。 所以你看看，其实呢，这段时间刚一换季的时候，如果那些幼儿园或者是刚上小学的小朋友哈，可能出现这种上呼吸道的感染症状呀，频繁的这种感冒呀，有可能一部分是由于这个脾胃不好来的。 大部分都跟脾胃有关系。 大部分。好，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稍微青壮年一点的吧。 青壮年呢，就是我们社会活动比较多，在社会当中肩负着这个最中间的力量，所以应酬啊，这个朋友也多，圈子活动也多呀。 吃吃喝喝。 对，吃吃喝喝，饮食过度，这个哥几个凑在一起一撸串一喝啤酒，一夏天，这个冰啤酒就羊肉串，当时痛快了。 对， 这个积住食了，而且夏天呢，我们刚才说是脾胃功能比较弱的时候。这个 有可能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留下一些问题， 积累的问题，然后呢到了秋天气凉了反映出来了， 找上门来了。那这段时间就是他们容易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 这个年轻人呢容易出现这个脾胃的积滞湿热，我们所说湿热的问题。 会有什么表现吗？ 舌苔厚啊，嘴臭啊，这个大便黏黏糊糊的，老觉得有下不来啊， 不净啊。 对，大便解不净啊。这个一天往厕所跑好几趟，但是好像还觉得有。胃口也没有了。这个一般都是脾胃的湿热，一伸出舌头来看，舌苔又黄又厚。 这是脾胃湿热导致的。 对，湿热的问题就是饮食过度了。我们本来其实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我们的环境就跟朋友在一起去社交去摄入了过多的这个营养。 对，或者像 排不出来，积在这个 身体里边 了。 而且有一部分像您提到的是这个，没准是彩香喝着冰啤酒，然后吃着串，这是夏天的时候。到这个天刚刚开始凉，说哥几个，咱们接下来不是吃串了，咱们就是火锅去吧。然后我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是做跟营养有关的节目还是什么，就是说哪怕虽然叫进补，但是真的不是我们很多人认为的那种好像大鱼大肉，而且那个比如说羊肉也好，牛肉也好，那几盘子下去就出问题了。 进补呢其实是要有针对性的，这个脾胃功能好的可以多吃点高营养的。这个冬天呢，冬藏要藏什么，就是藏我们这些营养物，要藏这个到了春天生发，你才能有阳气生发起，那个时候孩子他生长，那个树才能绿。是因为他冬天积蓄了营养， 积蓄营养物质，像存肥一样哈。 人也是一样。但是呢，就进补要考虑你的这个消化功能。老人这个本来平常就没什么胃口，哎呀， 这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岁数大了身体弱吧，那个多吃点好的吧， 嗯， 天天来个海参，天天来点大鱼大肉的，又买了各种补养品，他一样跟其实跟这个喝啤酒出应酬吃东西多了也是一样，你超过他的这个脾胃的负担能力了，超过他的这个消化能力了，所以呢他就变成问题，他不是营养了，就补不上了，反倒给他增加了负担。 那您刚才提示我们这个青壮年很容易是由于这个湿热导致 了， 对， 这个脾胃的湿热。 那老年人他们是什么情况？ 老年人呢一般就虚症多了， 虚不受补了， 岁数大了以后这个气血衰弱了，脾胃的功能呢也相应的就 弱了， 跟年轻时候比不了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想尽点孝心，给老人来点好的，所以就要考虑到这个老人的消化能力，所以在消化能力不好的时候反倒要吃一些清淡的。所以很多病人到了我那儿说，哎呦，我这个病这么久了，你看看是不是天天买点什么好东西吃 啊，补一补啊。 我说您先暂时先 控控吧。 对，先别来好的，您先回去喝点小米粥， 嗯， 先吃点山药好消化的， 哦， 这个养养，慢慢的什么时候想吃饭了，胃口好了，您再进补，再来好东西。 哎，您这提醒我了，就是说其实我们人体自己是有一些感觉能力的，当我们这段时间没有胃口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去吃的，是吗？ 是的，越是没有胃口的时候越要注意，这个时候已经是身体给你 发信号了， 就是你要注意。我们的身体其实比我们的脑子要聪明得多。 哦， 这个我们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都看数据，按着数据来，我每天要吃多少热量，多少卡路里， 嗯嗯， 多少脂肪，多少糖，嗯，算着吃， 然后去走路去。 对，这个呢其实是机械的，因为你每天的消耗不一样，你工作性质不一样，你这个老人孩子不一样，年轻人， 嗯， 我搞体力活动的和 脑力劳动的 不一样，所以他是要根据你自身的需要怎么知道呢？身体会给你很多反应， 嗯， 你根据身体的。 身体给你的这个反应，咱们来进食。 是的， 我觉得这点是特别好的，就是千万不要就是认为该进补了而去大吃大喝，因为前提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这个底子是不一样的。 是的， 只有针对你的，我们说该补的或者是该节制的都做好，嗯，才是对你自己的身体负责任。当我们的身体觉得哎呦最近真的是胃口不太好，也像您刚才说的，可以伸出舌头来看一看是不是舌苔很厚很黄啊，有口臭，这种东西真的有可能就是已经有点积滞了。那我们怎么办呀？就是控一控吧，吃一点清淡的好消化 的。对，调整一下，实在不行了就要到医院去稍微调整调整了。 咱先在家自我调整，这个比如说像您提到小米粥也好呀，山药也好，这种好吸收好消化的， 嗯， 我们清淡点吃了几天会有效果，几天之后不成去找大夫呢。 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 每个人不一样， 这个，对，每个人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相差是非常大的， 嗯， 虚实寒热，男同志女同志，年轻还是年轻人老人不一样， 嗯， 有些人呢靠饮食调整自己就恢复 了， 休息休息， 嗯， 有些人呢他还有别的问题，刚才我们说的精神因素啊或者压力啊，我眼前面临的这个事儿解决不了，所以持续的这个精神压力他解决不了，他 光靠小米粥也解决不了问题哈。好，那么关于这个脾胃啊，看来还真的是一特别的重要，二它在我们的身体如何来运营我们的身体，好，怎么样让我们每天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而且它对于人的影响真的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每个人来调理脾胃的方式和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大家伙儿抓紧时间，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林海副主任医师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热线电话651-5022 651-5033，微信公众账号请关注我爱问医生，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一会儿回来。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我国27岁男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 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入夜之后风力减弱了，晴空微风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明天早上本地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度左右，山区呢是低于0度，天气较冷，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的天空云量较多，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偏低，空气质量和能见度还不错，比较适宜假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渐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1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看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的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德胜门桥到科会桥，进京方向清河收费站到安祥桥目前是车多。京城高速进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清河大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至北高桥出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目前车多。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出京西红门收费站到西红门南桥目前车流量比较大。大广高速进出京双方向兆丰桥到双元桥车多，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晚高峰已经开始了，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晚秋初冬是脾胃病的高发季。俗话说冬天进补春天打虎，身体虚弱的人如何科学进补才能不伤脾胃，脾胃虚寒又该如何调理？今天的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林海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护好脾胃过暖暖秋冬。 透明晨光中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林海副主任医师，和您聊一聊护好脾胃过暖暖秋冬。欢迎大家关于脾胃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另外呢，林海主任他也擅长肿瘤、消化系统疾病、小儿呼吸、风湿免疫疾病等等方面的内容，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您也可以趁此机会，热线电话是6515-0822，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请关注“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我们的问题是：脾胃不适，我们是应该 脾胃同治还是分别调理比较好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答对的听友有机会获得正在上映的电影铁血战士电影票兑换码两张。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现在可以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的各位网友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好，林主任，我们再来说一说哈，上半段讲的这个脾胃真的是又重要，但是也特别的容易受伤。我们可以帮大家再来想一想，哪些情况特别容易伤了我们的脾胃哈？脾胃怕什么？一，刚才您说它可能怕生的东西，生冷的， 生冷的东西 啊、就是特别常见的，像什么凉啤酒啊这些东西就不用说了。那种生的东西，我们说像一些这个水果啊什么的，算这里的吗？ 水果主要是要吃应季的水果。 嗯， 这个中医讲啊，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什么叫天人合一呢？就是我们生命啊运行的轨迹其实是跟天地运行的自然运行轨迹是一样的。如果你能合上这个自然的轨迹啊，那人的生你活着就觉得很轻松，你的身体就会好。 就是随着季节走， 对，随着季节， 春夏秋冬什么时候产什么东西，我们就吃什么。 对，现在呢，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发达了，有各种这个温室的技术，所以一年四季各个季节的水果随时都能见得到。 比如说冬天吃西瓜， 对，西瓜呢是大寒的这个水果，所以中医呢有一个最著名的清热的方子叫白虎汤。 嗯， 这个西瓜呢在中医里面叫天生白虎汤。所以呢它呢是清热祛湿的，所以夏天呢这个暑湿季节吃西瓜最好。所以过了立秋呢一般就 不要再吃西瓜了。 不吃西瓜了。 对。 所以原来呢我们有咬秋，这个是说到立秋的时候最后是吃一次西瓜。 就结束了。但是现在可能是正是因为什么季节什么水果都有。可是这种我们说错过季节来吃非应季食物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有可能反而会伤了我们的脾胃。 对，有时会对我们的这个脾胃造成损害， 造成一些损害哈。好，我们的脾胃怕生冷，还怕什么？ 还怕就是劳累。现在的人呢，因为我们工作压力又大了，这个有的时候到休息的时候，到该睡觉的时候，还有很多工作完不了，或者还有很多应酬推不掉，所以呢，这个慢慢积累下来。脾胃也会受损伤， 日积月累，过度劳累， 过度劳累， 像这个熬夜不睡觉呢， 那对不光是脾胃，对 什么都会伤害， 都会， 就是 都是损伤。 您对肿瘤这方面也是挺擅长的，你像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很多肿瘤的这个发生是不是也跟熬夜有关呀？ 这个肿瘤的发病是机理是很复杂的，它其实是熬夜呢，当然是一个因素，它是跟这个中医叫积损之际。它是这个我们的慢慢的损害一点点积累下来了，最后身体是有自愈能力的，它身体的自愈能力调节不过来了，最后就形成大问题了。 哎呀，所以说你看他怕生冷的食物，然后呢怕我们人体的过度劳累，尤其是这种状况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当你的身体的自我适应和调节能力都已经跟不上了，就彻底就崩盘了， 该出大问题了。 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他怕的？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精神压力、心理状态。 嗯， 所以呢，人呢，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带薪休假呀？这个政府也推进这个事儿，所以就大家弦绷得过紧的时候，需要放松的时候得放松一下。 嗯，或者说这个时候真的没办法休个假，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来适度的调整一下？您会怎么跟您的患者来交流这件事儿？ 就是要转移你的关注点。这个焦虑和抑郁的人呢，他其实这个性格都有一定的缺陷，所以他呢会关注一个很小的一个点，把这个是无限的放大， 钻牛角尖。 对，钻牛角尖就是我们所说的钻牛角尖。这个时候呢，你要指导他去关注他该关注的地方。比如我平常就看肿瘤病人比较多呀，肿瘤病人得了一个肿瘤就完了，天塌了，就所有的生活，所有的生活都围绕着病来生活。 嗯， 所以他永远是在一个病人状态下来生活，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指导他走出这种病人的 状态， 所以你才有可能康复， 你自己就把你定位成一个病人，你永远是病人的话，那就好不了。所以你只是得了一个病，这个病呢可能比感冒发烧难治一点，但它呢也是有办法的。 嗯， 而且你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内容， 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对，不光是这个病。所以病呢，今天去医院，你要面对它，出了医院你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很多事要做，尤其现在有些年轻人可能就得了这些病。 嗯， 其实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将来还有很多事，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虽然有病不妨碍这些，所以你要指导他，把他的这个关注点放在他该关注的地方， 就是不要过度的钻牛角尖，不要被就是自己认为的一些事情，就是把自己给活活的拖累到某种很崩溃的状态哈。 对，就是要突破我们的小的局限，别生活在小圈子里。 小圈子里，就是哪怕是我们真的得了大病，但是我们最多是当我们面对医生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患者这样的角色哈，出来了那个环境，尽量还是要把自己摘出来，跳脱出来一下。要不然始终觉得我就是一个病人，我就是一个患者，其实对于您战胜病魔也是不利的。 对，是的。 嗯，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我们还出了这个有奖互动问题哈，题目是脾胃不适，我们是应该脾胃同治还是分别调理比较好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很多微信网友发来的这个提问。我们先来看一下携手医生的问题，他想问说，9岁小女孩从小特别容易患口腔溃疡，说这个怎么治好，跟平时饮食有没有什么关系，需要注意点什么吗？ 口腔溃疡呢，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跟这个消化功能有关系。 哦， 所以反反复复的，它其实就跟自身的免疫修复这个有问题。所以呢，这个建议，他如果反复的口腔溃疡呢，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尤其去看看中医，孩子是不是这个脾胃平常消化不好啊？你看看有时候嘴里会有味儿啊， 味儿啊， 大便呢、 嗯？ 这么点孩子应该大便每天有啊， 他 是不 是 每天能有啊？ 嗯。 另外呢，这个是瘦啊，是胖啊，就还是要看，还是要到医院去看，要具体的根据剧情来判断一下。 对，因为有的时候口腔溃疡我们可能会挂个口腔科来看一下，但是其实根据他的情况的话，你也建议他可以看看中医科。 对， 然后像他现在这种饮食上，比如说患上口腔溃疡，作为我们成人来说，那辛辣刺激的咱就别吃了哈，要不然太痛苦，饮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不光是这样，尤其这种反复的慢性的口腔溃疡，我们原来都认为，哎，口腔上火了， 嗯， 是吧， 过两天好了， 长口疮了，上火了，吃点去火药，吃点去火药，当时可能就下去了，但是过两天又起来了， 嗯， 再吃去火药又下去了，反反复复了，老是这么反复，这个时候就不是去火药该能解决的问题了，所以就要慎用这些清热的，慎用寒凉的东西， 哦， 所以要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健脾了，要恢复它的这个修复的能力， 嗯哼。好嘞，携手医生。那么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些情况呢，的确是应该看一下，从这个调理脾胃方面哈，帮他来进行一些这个调理了。嗯，再来看一看这个哦，他补充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小女孩平时吃饭比较少，偏瘦型的。 嗯，那就是从小的时候啊，她可能吃的寒凉的多， 嗯， 或者是这个小的时候病的多，用了一些寒凉的药啊，包括抗生素啊，这些药用的太多， 都可能会伤脾胃吗？ 病以后，对，病了以后没有调理脾胃，没有让孩子脾胃恢复， 哦， 所以呢，慢慢的可能会积累一些问题，他的表可能会表现在这个他的口腔溃疡上，孩子有很多表现， 哦， 有些孩子可能会表现在这个反复的溃疡上。 嗯，所以建议还是给领孩子去咱们这个脾胃。帮他调理一下脾胃哈，从这个上面来巩固一下根本吧，毕竟脾胃乃后天之本。再来看慧智兰心的问题，他想请教您说，这个肠癌术后76岁的患者了，人很清瘦，吃的又少，像他这样的情况可以怎么来调理一下吗？能不能给他吃海参补一补啊？ 这个建议您到医院去看，因为癌症呢毕竟是一个很复杂的病，这个每个病人情况不一样，而且你治疗，你手术以后那个有没有做化疗啊？ 嗯， 化疗几个疗程啊？他原来的体质怎么样啊？所以呢，要具体治疗，具体怎么进补，怎么用营养品，还是要到 院看一下，这个要对他的整体的病人的整体情况有一个评估，才好给他具体的建议。 好，我们一定要进行专业的评估之后才能给您具体的建议。那有没有那种我们说一听某种保养品挺好的，好像怎么着都是对身体好，所以我就先吃着点吧，可不可以这样呢？ 这个天下没有好东西，没有坏的东西，适合的就是好的， 所以得先判断是否适合。 所以没有包治百病的药，也没有这个大家都能用的保健品。 那也就是说，想能不能吃海参，也得评估完之后再说。 要看它的这个脾胃的功能、消化的功能怎么样。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胃口好、消化功能好的话，这个是可以吃一些海参的。但是想这老人瘦，这个恐怕 他说也吃的少，估计胃口也不好。 对，那就恐怕目前海参先不要用。 没准真的小米粥比海参还要好呢，对吗？对，更适合他。 肯定是 啊。好嘞，就是尤其是我作为东北人哈，我超级喜欢喝小米粥，经常给我妈打电话，哎，今年的小米有没有下来啊？赶紧弄点来。哎，还真的是，所以真的不是所谓的名贵啊、稀缺啊那些东西就是好，这个东西没有绝对 的 好与坏， 适合 你的才是最好的哈。再来看一下一凉光的提问，她是女儿患过这个叫过敏性紫癜5年了，腿长的是紫癜一直下不去，检查多次说肾是好的，他们老两口一直很担心哈，就是不知道中医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治疗方法。过敏性紫癜， 中医呢是这样，中医叫整体的这个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所以呢，它是不单纯看某一个症状或某一个病，所以你的紫癜恢复不了，其实是跟你全身的机能状态是有关系的。所以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如果这个去看了西医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且急性期已经过去了，其实还是建议您到去看看中医调理一下。 其实这个调理我们说有的时候呢它是可以解决一些这个病症治疗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是把你身体的像您刚才提到免疫力或者是抵抗力帮它提升上来， 对， 它抵抗的能力就强了。 对，我们每一个病啊，其实我们看到症状其实都是一个现象，它现象的背后啊是有它身体的体质的基础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治疗呢，因为太急了，发烧了或者怎么样，我们要去就针对这个现象，针对这个症状去治疗，但是后面这个急的东西过去了以后，中医叫做缓得治其本， 看看它这个根本是什么， 对，要恢复它的体质本来的这个原来的机能。 好了，让您这么一说，顿时觉得生了一次病，然后还得根据这个生病之后，哎呀，可能需要调理调理。以前听了这个话吧，觉得哎呦，好像一般都是老人来说的。现在看来，其实很多如果真的重视自己的身体，有一些人在一个病之后，真的可能需要调理一下，对吗？ 对，这是我们传统的医学对人的认识，其实也是我们传统的最宝贵的地方。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携手医生，他已经说了，他说专家说的很对，谢谢，他们打算抓紧时间去看看中医了。花子芬芳他想问问，刚才咱们不是提到一些什么寒凉食物之类的吗？他说酸奶算吗？从冰箱里刚拿出来那肯定太凉哈。 酸奶其实这个发酵食品啊，其实是还是很好的。因为牛奶本身呢，这个从中医讲它性是寒的，它是养阴的。这个发酵以后啊，它寒性就会减弱，其实现在多吃点酸奶还是有好处的，如果脾胃不是特别弱的话。 就是有的人脾胃比较弱，他直接喝那个鲜奶的话还容易腹泻啊之类的，但是通常喝酸奶像您说已经把他的那个性状给改变了。 对，这个东方人呢有大部分是乳糖不耐受的，喝了奶就 肚子疼拉肚子。 这个酸奶就会好得多。 好嘞，所以但是前提就是咱别从冰箱里拿出来，最好是放到室温下。 对，其实不建议一年四季都不建议这个太过寒凉 的东西， 温度太低的这个食品，当时是痛快了，你嘴痛快 爽啊， 但是 伤的是脾胃。 对， 好，那抓紧时间我们来回应一下今天的那道互动问题哈。我们说的是脾胃不适了，那我们去找大夫是应该脾胃同治呢还是分别调理比较好呢？您来说一下正确答案吧。 所谓脾胃呢，其实是在中医里面，它其实指整个消化系统和我们的消化功能。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脾主受纳，胃主受纳，脾主运化。 所以呢，我们的消化功能呢是脾胃共同完成的。 它俩是分不开的，这么说吗？ 分不开的。所以呢，一般的病症啊，很难分出是脾的问题还是胃的问题，一般都会相互影响。 嗯。 所以呢，脾胃同治会更多见一点。那有的时候也会有些特殊情况， 嗯， 可能单独的这个胃出问题了，或者脾的这个运化出问题了。 就是说，通常我们是脾胃同治的， 对， 因为人体的这个脾啊、胃啊，甚至有的时候说五脏六腑，它都是相关联的哈， 相关联的， 分不开。 消化功能是脾胃共同完成的。 嗯，其实我觉得今天大家答的都特别好，基本上全都答对了。那我们要恭喜的是率先发来正确答案的我们的微信网友 ZSY， 恭喜您获得正在上映的电影《铁血战士》电影兑换码两张。那么其他没有答对的听友哈，也不要灰心，因为我们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有奖品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日常节目当中每天下午的4:30到5:30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这个有奖互动问题。抓紧时间，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很多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咱们就从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所最好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就是吃点啥这些方面给我们一些指导吧。哪些东西可能对我们的脾胃来说比较好？ 我们刚才说的小米， 小米儿， 还有面食，发酵的面食。 发酵的面食， 对， 就是蒸 馒头 啊，馒头， 对，馒头，这些 发面饼啊， 发面饼，对。 嗯，这也都是我们经常要动到地方。 对，这些像南方喜欢吃糯米啊，这些东西对脾胃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它是寒湿食品，生湿不好消化。 对，我总是觉得那个黏腻类的那种东西是不是都不太好消化？ 对，而且不要一味的这个要进补，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的蛋白的摄入量都是超量的， 其实都是有点过剩， 对， 不缺 这些东西。多了以后就会形成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脾胃湿热的情况。 嗯， 因为超过你身体的负荷能力，超过你脾胃的这个消化能力了。 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吧，我们如果一旦脾胃已经出现湿热了或者是一些问题了，好调理吗？好平衡到以前的那种最好状态吗？ 很困难。为什么很困难呢？ 嗯， 因为除了治疗以外还要改变生活习惯， 主要是习惯了，做不到。 生活习惯其实是现在大家最难改变的。 嗯，所以啊，问题来自于不良的生活习惯，想治其实可能没有那么难，可是坚持尤其配合医生哈，做好改变习惯的那些事还得靠自己。 对，所以你的习惯改善了以后，其实不见得一定要用药。 嗯，这王鹏宇还说呢，西瓜是寒凉的食物吗？为什么他吃完西瓜就不舒服呀？刚才说了属于什么大寒。 对，要看怎么不舒服，这个 拉肚子还是这个怎么样哈。总之在合适的这个季节，我们吃应季的瓜果蔬菜， 适合的 这个才是比较好的。你要是这个大冬天的说咱吃一下子冰西瓜，虽然嘴爽了，但是您的脾胃这时候可能真的会受不了。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请林海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我出诊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 嗯， 在我们北京友谊医院的西城院区。 西城院区， 马上算做个小广告吧。 啊， 我们马上在通州要开一个新院区，通州院区。 嗯， 10月15号，可能10月15号，也许这个准备工作不足，可能会晚一点，但10月15号以后， 嗯， 马上就要开业了。嗯，我呢，礼拜四上午，然后礼拜四全天可能会去那边出诊。 好，那大家可以其实登录我们的京医通，在这个友谊医院我们再查一下中医科，应该就知道具体可以挂上哪天的号了。 对， 好，那今天节目我们要再次感谢林海主任的做客，谢谢您。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30北京世纪坛医院产科主任医师涂金慧来和您聊一聊脐带绕颈准妈妈如何做好应对。我们明天下午4:30再见，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 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